锵锵三人行，你们好，文道，今天给你介绍一位张扬导演， 张扬导 演，这可是我们这个被认为是第六代导演当中的表表者， 对 对, 对, 对， 热烈欢迎，热烈欢迎， 都见识过他的作品了啊！ 而且这个欢迎啊，我们有一份特别高兴的心情，因为刚刚传来喜讯嘛，张扬导演的这个《向日葵》，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，勇夺两个奖啊，最佳导演。最佳摄影， 对， 这家伙也是意外之喜，是吗？ 意外之喜， 原来没想过。 没有，就是说你参加电影节嘛，那当然你希望他得奖，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你去控制的，所以就对我们来说呢，有就更好，没有的话你也没有什么遗憾。 听说还是你去了那放完片子之后，然后你就走了。 对对 对, 对。 然后现在得奖的时候，其实你不在。 不在，对对对。 哎，这个电影得奖，我昨天还查了一些网上。哎，网上这网友说话您就别先得罪，是吧？说什么的都有，我给你随便念几条啊，看看你有什么感触啊。这一个说呀，说这个这前头新闻就是塞巴斯蒂安勇夺两奖，后边都是排练啊，说中国电影只剩下怀旧情节了，就是说现在什么顾长卫还有什么，你都是怀旧啊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张扬的电影我很喜欢，感情色彩很重，难得看完会有很多感触和共鸣，喜欢。这个是第五代导演陆续风流雨打风吹去了，第六代导演们还在苦苦地挣扎着，却大都找不到未来。张扬是唯一能让人眼前继续发光，让麻木的神经兴奋的一位导演，也是中国电影仅有的优质水道，可惜产量太低了。这个每次都是中国导演得最佳导演奖，太有趣了。这个奖是唯一一个没有奖金的奖项，是吗？ 没有没有，其实都是 有奖金吧， 都没有奖金， 都没有奖金。 他只有一个新导演奖， 嗯， 是有奖金的， 鼓励一下。 对，他是对年轻导演，就是你投两部戏 啊， 这种是可以得这个奖的。我们第一次洗澡去参加那个电影节的时候， 就 当时我们就希望去得这个奖，因为 有钱， 而且那个奖金挺大的，当时是大概相当于。20多万美元吧，那时候还挺大的一个奖金。 好家伙！ 然后我和制片人，然后就一直在等这个消息，说有没有这个奖。所有人打电话说那个啊，说你们得了最佳导演奖， 有点失望。 然后我们的第一个反应，这个批的我们这罗毅这制片人就说哟。没奖金了，第一个反应，但实际上是给了你更大的一个鼓励， 对对对， 但是没有没有实力， 对对对对， 咱们中国人实在，去哪儿奔着钱去了。不过听完刚才这些这个褒贬不一的评论，我想知道你的反应。 我自己觉得其实怀旧其实不用怕，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从这个历史走过来的一些人，那我相信我们对过去的生活的反思一些看法，实际上都是为了现在的某种生活，我们的现在的生活能更好，或者说能启发一些人的一些思考，我觉得这个不用怕，因为电影其实它就是最重要，就是用你的这个你对生活的观点去启发别人。 你还别说，这个我昨天晚上整了整你黑材料，我发现呢，这有缘，我们都是67年出生的， 是吧？ 咱们是同年，所以怪不得我看他拍这洗澡啊，我觉得好亲切。我小时候就这么洗的，他们香港人还不相信， 知道？ 就这么洗的。哎，然后呢，你看我这刚从欧洲回来，我刚在荷兰看了梵高的《向日葵》的原作，这一回来做第一集节目，那《向日葵》，《向日葵》也就说明了他。表达对未来的那种健康那种希望， 一个希望的东西。对， 但你这个电影跟梵高跟向日葵没有 关系 吧？完全没有关系， 没有关系。我这个向日葵之所以取名向日葵，我觉得还是跟我们这代人的成长的很多经历有关系，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，小时候这个向日葵跟你的生活是离不开的，因为我们小时候唱的歌都什么朵朵葵花向太阳，什么公社都是向阳花，很多这样的歌曲，我家门口那时候都种着向日葵，所以这种你的那个意识里，好像这个东西就代表了某种你成长的一个印记。 每次小时候我净偷向日葵吃那个瓜子儿，我们每人拿一盆就给摘下来，你家窗口种着我们就摘下来， 真的种很多向日葵。 我记得小时候是看了不少向日葵， 真没见过。 哎，所以呢，这个有人说呀，他这个电影啊其实是有点自传的性质，是投入个人经验最多的一部电影，也是这个张扬导演呢有史以来花钱最多的一个，1200万。 比我前三个电影的基本上正好总和。 哎，而且呢，就是里边出现的这个父亲，让他的父亲都认同。 嗯， 哎，咱们可以呢先看一段哈，啊，看一段感动一下，嗯。将上映， 嗯， 咱们是先睹为快。文道刚才看这点浮光掠影有什么体会？ 很难有体会吧，就光看一段吹啊，这样的话。不过我觉得是里面是看到好几个不同的父子关系，还是同一个。我有这个， 他就是实际上因为这写了一个三十年的故事 啊， 所以里边那个儿子呢分了一个九岁的儿子， 啊， 一个十九岁的，一个 三十，同一个人是吧？ 不是同一个人吗？肯定是分了三个演员嘛。 不是，我意思说，是， 嗯， 这个是一个角色成长的过程， 一个角色成长的过程。父亲都是这个父亲，但是这个也小孩呢，分了三个演员去演， 嗯， 都是写了这一家庭的三十年的这个父子之间的矛盾，嗯。 那刚看到生小孩，就是最后这个主角他也做了父亲了， 对，他也做了父亲， 嗯。 哎，听说这最后生小孩这一幕有传奇哈。 对， 哎，这是好多人觉得好像很感动这个细节， 因为我们确实是到这个妇产医院去实拍了这么一个孩子的出生，啊，当时这个可以说这个包括陈冲这个生了 母亲呢， 两个孩子的这个母亲， 嗯， 但是他说我是第一次站在那儿去看一个孩子生出来，他非常激动，就在那儿，哎呦，就感觉抓着墙了，就浑身直抖，他看那孩子出，就他受不了，他觉得哎呦震撼极了。我自己也是坐在监视器前面，我看那孩子出生的那个瞬间，眼泪一下就下来了，就是包括那个演母亲的这个梁静。也是，就是大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这种情绪，就你会在那一瞬间，孩子然后出来一哭的那哭声，你真是被震撼。然后包括我们去放电影，那很多很多观众在这个场合里边，他就抑制不住自己，那种一种，有时候是一种感觉，生命就是这么出来的，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这么出来的啊。他有时候有的就很激动，看到这个细节， 嗯。 那我那天在深圳放这个片子的时候，放完了有一个啊比较年轻的小伙子， 嗯， 啊，他就举手来发言， 嗯， 他说你看我妻子坐在我边上， 嗯， 啊，但是我们俩现在还没有生小孩，但是我看了刚才那个片段，那个最后那个孩子出生的，他说我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做好了当父亲的准备啊。我觉得这可能对一个人的这种影响，他就可能这一个场面对他的影响就具有这种震撼力，嗯。 哎，文道，你别说刚才那一点，我就看出点问题来。 哦， 他就是他说的这个事儿， 嗯， 你没看出说什么？我是你爸爸， 嗯， 然后这个儿子指着父亲说：“你是个爸爸，但你不是一个好父亲。” 对， 就看来在咱们这个导演心目中啊， 嗯， 爸爸和父亲是有分别的一个概念。 对，我自己觉得其实是有分别的，就是说因为写这个剧本的时候，这两句台词实际上是我一直在琢磨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我老感觉中国人的这个父亲，起码对我来说，我的上一代这种父亲，好像他在你的心目中还没有形成一种，因为我觉得父亲这个字吧，他好像是一个代表了一种榜样，一种你的从某种时间来说，你可以去仰视他，从他身上学到很多这种东西啊，意义，生活的很多意义都是他来告诉你，教给你的很多东西。但是我老觉得我们的这个父亲呢，好像更多的是个爸爸。爸爸的概念，我觉得就是说他来 养育你，这个抚育你，但是他给你的那种精神气质的这种东西，精神上的影响好像没有那么足，这是我觉得有差别，有差别。 但你觉得像，因为比如说你的电影去过那么多不同的影展，你觉得外国人看你的片子里面这种父子关系，他会不会有很不同的理解？比如说我举个例子，像你刚刚说这种父亲跟爸爸的分别，父亲是一个榜样，是有一种精神上的引导儿子的作用。有时候我想外国人的父亲是什么样的概念啊，就你刚刚说那个爸爸就是很生理上的，就是说一个哺乳类动物生孩子，但这个还跟一般哺乳类动物不一样，他也照顾一下你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比如说外国人的爸爸，我总是想到一个东西，想到球。什么叫球？就是小孩子，比如说一个，因为我有一次我见过一个景象，就是看到一个院子里面一个外国小孩，他是个单亲的，就是说他爸爸不在了，那么于是呢他就自己一个玩球，我就看到他那个皮球，他自己丢出去，然后自己跑过去再捡回来自己再丢。但你想想，如果那是一个有爸爸的孩子，说不定现在是爸爸在跟他抛来回接，或者说爸爸跟儿子关系是有这么一个对话，一个你来我往回应，这么一路一路一路跟着你长大，像这样的一种关系，透过游戏透过什么都好。但一个没有爸爸的儿子，或一个还就是那样一个人， 就是说也有一种父子关系，好像被认为是像哥们儿似的， 哥们儿， 对，哎，就是咱们平等交流，什么事都能说。 对对对， 你的这个概念好像还是觉得应该有一个 father， 就是 对 榜样 高一点。对，我自己觉得，你比如说，我觉得确实这个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这种概念，对父亲的这种概念是还是有差别，因为跟一种教育的方式有关系。我觉得确实，比如说他们，比如从小，这个西方人的这种父亲，他就跟儿子的这种关系，从小是会建立一种，比如很亲切的一种肌肤上的关系，比如他会拥抱， 常常接触 啊，亲吻、拥抱。在中国，我觉得，尤其我们那个年代，基本上可能一两岁的时候，小孩有点这种，长大了五六岁以后，很少有这种。父亲跟你说去来个什么晚安拥抱接，没有这种 接触的时候都是打的时候。 对， 你跟你父亲最亲密的这个肢体接触仅于什么？ 他就是抱着你嘛。可能我记得那时候我爸在 成年之后， 从来就没有过这种所谓的接触，基本上那就是，要不然就是啪给你来 打 个 电话， 就是接触 ， 因为他这种就我老觉得。他慢慢的吧，一种就是说形成了一种你对他的敬畏感，确实你很难跟他成为朋友。就是我从小那心里边就觉得我离他就挺远的，我挺惧怕他的，害怕他，然后就我没法去，比如说我有什么心里话，我 不知道怎么说， 我挺难跟他说的，我好像不能跟他说， 只能通过电影跟他说。 对对对， 而且真的，他的父亲看了这个电影，两个月的时间前后有感情变化。咱们这个广告之后可以跟大家说说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张扬呢也是算电影世家，父亲也是电影导演了，但是呢看这部表达了他的这个父子体验的这个电影哈，说是刚开始看，两个月前看，听说爸爸还看得生闷气。 对对对，因为我之前我还不知道他什么态度，看完电影，但是我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我就有时候往家打个电话，比如约吃个饭什么的，他对我态度特别强硬，生气，老是说，哎，我就觉得我最近不是表现挺好，没招你，怎么就是生我气呢？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就回家，我爸没在，我妈在，他就跟我说，你爸看你这电影啊，生了两个月的闷气。哎，我说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他看了这电影，他觉得你把这父亲写得太狠了，他觉得你的心里还是在恨这个父亲。而且呢，这个电影里边后来是这个父亲呢是离家出走了。那他就说这个，唯一的，他说我觉得这个电影倒是给了我指了条明路，这是我父亲跟我妈这么聊的。 最后生孩子这， 对，不是，就是父亲出走了， 出走了， 他就觉得给他指了条明路。 嗯， 那我自己觉得，我也觉得好像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，因为我父亲确实和我之间呢，就是说他从小呢是 对我的教育方式是比较暴力型的，暴力型的，他就打我打了很多。那他后来到这个我长大以后啊，大学以后，包括在工作以后，他总是找机会，他来向我道歉。他那意思就是说，我小时候对你啊有点那个 凶 太暴力了，就那种不好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。那可能看到这电影的时候，他就觉得，哎呦，我怎么还是那么暴力 在心？ 对，还是怀恨在心。但是其实对我来说，我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在写这两代人的一个关系，一个成长的过程。 其实是你我父亲也是，现在年纪大了，整天跟我哥哥呀或者跟我，他能记得某一次，我们都忘了。 对， 说我那次打你，哎呀，我真不能打得那么狠呢、啊。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内疚。 对， 所以你看他父亲两个月啊，思想情绪通了。 对， 通了之后，后来咱们看到的新闻就是拉着这个孙海英的手啊， 对， 哭了， 老泪纵横 了。 他后来也释然了。 对，他后来就又看第二次，就跟我聊，他觉得他还是非常能够理解，这个儿子和父亲之间的这种关系啊，他觉得电影拍得非常好啊，就我自己觉得一下感觉到他释然了，就是他从这个。可能第一次看的时候，他把自己完全的扔到这个电影里边去，对位到那个父亲身上去。但是可能第二次看的时候，他 就更 客观的去看了这个电影，看到了一种父子的关系。 这事儿我觉得特别困难。比如说我一直写东西嘛，我有时候偶尔有些文章过去会写到自己家里头的情况，那么现在我一点都不写了，为什么？我怕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发现你的家人啊，作为一个读者，或者说你的电影的，就你家人作为你电影的观众，他跟一般的观众读者是不一样的。 对， 他一定会投入进去，把自己放进去，然后很多东西他会，因为他自己有一些想法，他弄进去之后，他会产生很多你意外的一些解释出来跟感触出来。比如说我写有一回我写篇文章讲到母亲这种身体的这种痛苦啊，那么然后我妈看了之后呢，她就觉得很生气，她说你怎么好像把我写了副，你想怎么样？但是她看出来的东西是我完全没想过的，没想过她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。所以后来呢，我就干脆再也不提家里面人，也从来不写。但是你呢，我看你的作品，这父子关系一直都好像在你的东西里面一直出现。那么你在拍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到这个东西爸爸看的怎么样？你会不会觉得这对你是个阻碍还是怎么样？ 我倒没想那么多，因为我自己其实觉得，因为不是这个电影，其实不光是给你的父母看，那可能是要面对更多的观众。那可能我相信有一点就是说，比如你拿出你最真诚的一种心情、一种心态，用这最真实的一种生活背景、生活故事，去呈现给观众的时候，我觉得那种震撼力和他的那种对观众的那种影响力，比你要去完全的编出来的一个故事啊，那种很精巧的一个这种东西，我觉得要更强烈。 他因为有些问题啊，是属于咱们大家伙共同的问题。 对， 就比如说，是不是你父母亲也对你有这个要孩子的这个压力？ 对，我其实我父母这那段90年代的这个生活，基本上跟我的现实生活比较像，就是我真是。每次回家，这个父母就是三句话就离不开了，然后就说：“哎，你们什么时候生孩子？”然后呢，然后他会有时候就说腻了，说烦了，他不这么说，说你看你表哥刚生那小孩多好玩啊，举了各种各样的玩意儿，就给你引到这么一条路上来。但是呢，确实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好像这对我没想好是要孩子。就还没做好这种准备，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挺茫然的， 就是这个问题。咱们这个广告之后请他说到底什么样算做好了要孩子父亲的准备。 对 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咱们这个岁数的现在都面临这个问题，父母亲想不是你要儿子，是他们想要孙子或者孙女儿啊。可是呢，要了的跟我都说好，但是我自己呢哆嗦着，所以我就想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像做好了准备。 就是说我觉得起码是从你自己，你觉得第一就是说你的心态 啊，你觉得你可以去做父亲啊？因为有时候我，你像我老觉得我还天天， 你还是小孩呢， 对，我还那么爱玩的迷人，然后我怎么能负起这责任？我怎么去教育他啊？包括你的可能经济能力或者是各种现在养一孩子好像挺复杂的，不像以前好像有钱没钱，反正你现在你不是说你想有钱没钱，是社会客观的，你没钱你这孩子跟别人不平等， 是 你必须要进什么样的幼儿园，进什么样的学校，要怎么，我的妈，一想那个问题挺复杂的， 所以将来都是有钱人才生孩子， 没钱人咱能断子绝孙吗？结果人就该断子绝孙吗？ 不是吗？ 所以有时候你就一想很多这种实在的客观的问题啊，你就觉得哎呀，我再暂缓一下吧。 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你这个观念，就是榜样的力量，它是 对 它的压力也是无穷的。 其实就是我自己觉得最关键的是你，比如说你想好了要去，你的孩子出生了，你怎么去做这个父亲？这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。当然就是说，你比如我觉得我一定要教育方式跟我的父母不一样，他们教育我的方式，我一定得我用另一种很哥们儿似的、很怎么样的我来教育他。 嗯， 想象当中是这样，但是真正面对一孩子 不一样了，那就 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就我养过一只狗， 我以为我养过一个， 养过一只狗。这狗是为什么养的呢？其实也是跟我父母有关系。 嗯， 他们就一天到晚要生孩子嘛，俩人生活挺寂寞的。 嗯， 有一次呢，我就从朋友那儿去要了一只小狗，我那意思给你一只狗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。